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7点，重庆。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维，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下面由我带您浏览海内外最新的校园和青年资讯。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台湾学子希望来大陆高校求学就读，追求更好的机会，实现人生的梦想，而且学生家长也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教育机会，这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大势所趋。安峰山强调，我们一贯鼓励包括教育交流在内的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出台更多更有力的措施，为台湾的青年学子到大陆学习、实习、就业、创业提供更好的条件，创造更多的机会。今天，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快手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成立未成年网络保护公益基金。据了解，基金规模总共1000万元，将从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未成年内容分级标准等5个方面入手，搭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近日，中国胸痛大学在山东济南成立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消息称，齐鲁医院副院长陈玉国出任第一任校长。对此，山东省教育厅最新回应称，中国胸痛大学没有得到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的审批。北京青年报记者也联系到齐鲁医院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中国胸痛大学只是中国医促会胸痛分会成员自发组成的一个学术组织，名字确实欠妥，给公众造成了误解，目前正在研讨改名事宜。西南财经大学官方微博最新发布了一段我们毕业啦的感言，感言中写道，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我们甚至来不及感谢青春，感谢它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做回自己。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欢迎订阅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维，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 健。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ncert。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喽大家好，我是兔子。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金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七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9 8 2，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98.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准备深交会 ，We know it， 请自由发挥 ，Don't hold it。 The whole world 都开场，是现快把高人荣耀，主动是拘束的解药 ，We make it ready。 我们一出生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Wanna bop, bop, body in the house. Shake your bop, bop, body on the floor. Every moment 只有是你，身边把酒顺住地球。So I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mad daddy. Oh oh oh, mad daddy. 'Cause I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不习惯，不习惯，不习惯，不习惯吵架笑。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想睡觉。 别看全是鸡蛋，战略欧巴，脸上表情变不一，只是焦点爱上你。 我们一出生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都会飞，都会用飞机。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别离，别再挣扎了，陷入温柔的泥潭，想逃离变得很难。 永远伸手的戒指奉陪，不管多辛苦都来个心情 never get down。 We wanna bop bop body in the house， Shake your bop bop body on the floor。 每晚问自由是你，身边把酒顺住地球。 So I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mad daddy。 Oh oh oh, mad daddy。 Cause I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房间没旋转，就像你 光辉就能突出重围。 Enjoy it， 这不是目光 all day。如果将我封闭，光变锋利。Mad daddy for real，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这是个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你想暧昧，玩玩自由式，想干嘛就选出地球。You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多荆棘的酸草里，我依赖着

小小的鼓励，你会不会勇敢？哦，小小的世界里，我不能是你另一半。我情愿做你无名的羔谁能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闪亮的忍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亮的最骄傲的轻轻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闪亮的星星让你红糖，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亮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此时太早或太迟，那时你匆忙赶路样子，嘿，故事到此时疯狂或可知，那时你必须经历的事，你说过的我可以，你说过搭乘里小小的你路过的每次分离，这小世界大大的你经过的每次风雨，每个痛苦快乐的大小的消息都变成你会留下的记忆，这大城里不安的你过的每次呼吸，这小世界坚定的你爱过的每次哭泣，每个闪耀珍贵的不同的感激都变成你出发的意此时长久或暂时，那是最值得开心的事，你说过的我愿意，你说过的那句不容易，那句在一起，这大城里小小的你 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 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受伤翅膀，陪我一起飞向更远的地方。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女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个外星生，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笑；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不完美，但却最美。全世界在催着我长大，你却总能陪我一起傻。